紧握手中的方向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我们地处西南五环内廊坊与京良路交叉口，拥有12年奥迪专业维修经验，为多家中职机关大型企业服务，相信专业，相信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83790100。 6月26日，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施华士、喜临门、爱伊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洁、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 O 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959资讯快报。 7月31日下午，涿州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文艺晚会在涿州技师学院礼堂举办。晚会集中展示了市委市政府拥军优属驻涿部队拥政爱民的双拥成果和光荣传统，进一步密切联系军爱民、民拥军的党政军关系，巩固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市领导陈宇、刘丹、邓来全、李全新及驻涿部队领导到现场观看晚会。本场晚会由市人武部、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主办，市广播电视台承办，由帮战友退伍军人服务中心飞达集团协办，主题为光辉历程、不朽丰碑。晚会在嘹亮的大合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拉开帷幕。晚会期间，3位80-90岁的抗战老兵以及2位战斗英雄上台，向他们献花，表示全市人民的敬意。晚会在共圆中国梦的歌声中落下帷幕。7月29日，涿州市召开白洋淀上游河道综合治理工作调度会，对本市河道治理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领导陈宇、王志前、李庆杰、陈俊、李鹤群出席会议。市长陈宇主持会议，他指出，为打造雄安新区优美的生态环境，解决白洋淀的水质问题，全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和落实白洋淀上游河道综合治理工作，为雄安新区的建设担负起政治责任，全力提升雄安新区上游水环境质量。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世界城市功能新区。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听歌的时候随意一些就好，所以情绪到了自己也来两句。听歌的时候呢，没有打扰最好，因为可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关键是听歌的时候我要舒舒服服的，所以此刻我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热烈欢迎你和我一起不穿高跟鞋， 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要我猜猜你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 是谁？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 就是呼喊你的名字。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让你猜猜我是谁。 打开今天的不穿高跟鞋，你好，我是黄欢。这首歌是来自陈爱妹和周玉仙，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对于陈爱妹来说，我觉得是高明骏一手捧红了她。那后来陈爱妹因为这首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红遍大街小巷，6年出了5张专辑。就在他事业到达巅峰的时候，认识了在广告公司当企划的姜正炎，两个人在94年闪电结婚，有了孩子，淡出了演艺圈。可惜的是，在09年爆出了两人离婚的消息，有点惊讶啊，但是还是不免俗的要感叹一句：贵圈的爱情太复杂。再来听一下周慧敏和林隆璇《留言》。 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谈论。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各种耳语， 但我却看到你那美丽的脸，在多彩多姿生活中渐渐苍白。 心传真如往昔，流言飘来散去，

清芳《你的眼神》。我们都说大部分时候听歌啊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看书的时候可以听，你睡觉的时候可以听，你洗澡的时候可以听，不需要任何附加条件，目的就是一个放松。所以就像我们节目的名字一样，不穿高跟鞋就是为了找到一种放松的感觉。但是听张清芳就不是这样，听她的歌是一件非常用力的事情，做不到全神贯注，起码也得有五分的专注在里面，因为她的声音太过的饱满，哪怕想要分心也非常容易被她充沛的情感填充耳膜，不得不在歌曲上多留一份心思。可能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小烦人吧，但是也是最吸引我的所在。再来听到陈楚生《天长地久》。 流浪是天生的梦想，因为你越走越远，回忆是后来的故事，因为你回到原点。谁留下的伤，痛的伤痕像年轮，在掌纹中刺痛了单纯。谁借口坚持终究是天真，转过身的人怎么看懂这条路，若没有你只有尽头，哪里有天长地久。 这首歌带给我不小的惊喜，更加成熟的表达，也更加大胆的尝试，更加通透的倾诉。陈楚生从出道一直到现在来说并不算太过的一帆风顺，但是值得赞赏的是他将这段不平坦的路，这些曲折都化作了人生的思考，化作了音乐的养分，他的想法，他的态度在他的专辑当中清晰明了。再来听到梁咏琪魔幻季节。 生活像悬疑的小说，下一页剧情是什么？我相信没有人晓得世界究竟怎么了。也许是我也闷得太久，也许是我今天着了魔，

这个确实是一件非常 nice 的事情。后来他的歌曲差不多都是这样，总是不可能平淡地结束掉所有，总有那么一个部分一定要嗨起来。一直到情非得已作为《流星花园》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而出现，哎，我们都发现说哈林哥怎么突然就甜蜜起来了，很美的感觉。 我在叫你却在天边，两个主题一起出现的星星，却永远走不近，我怀疑在暗中互相回应，究竟这样是缠绵还是互相毁灭，已经太久无法承受，我要逃出你这温柔的雨。不管飞向哪里，我身后闪烁的回忆，我是一颗流星，我有一个希望离开你我自己，美丽的消失。 飞流星，正所谓是一人飞升仙气鸡犬，王菲火的这20年，跟她扯上一点关系的人好像都挺红的，无论是正经的唱歌演戏，还是说八卦不清的缠绵绯闻，女配角和男主角都成了媒体的红人。其实从一个侧面也可以来印证王菲在华语乐坛仅次于邓丽君的影响力。你比如说很多人都会提到的这10年都兢兢业业的李健，一直都半红不紫，但是他被王菲关照了一嗓子传奇，立马就成了一线的大制作人了。在豆瓣上唱片综合评分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陈绮贞，还有一个就是王菲。怎么说呢，王菲的歌总会给人一种超越潮流的感觉吧。再来听到方大同记得。 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停的。

首歌是曾宝仪《你一直存在着》。曾宝仪在人生的情感的音乐的成长过程当中跌跌撞撞了很多事情，但是她抉择了不后悔的继续向前进的坚定态度，而且用了更加专注的心去面对未来。其实曾宝仪在音乐领域可能不会有太多人去记得，但是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无论大家关注与否，它一直都存在着。节目的最后和你一起来听到小柯《日子》，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飞着